欢迎来到听友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优听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吐槽的，也可以随时的与我来互动，微博搜索 DJ 孟阳就可以了。前两天呢，有好朋友问我说，孟阳你那有没有大明的照片啊？我家那口子啊是他粉丝。我说行，我给你找找。我就翻开了大明哥的微博，就发现里面除了美食就是自拍。明哥也是够自恋的啊，跟我的微博一样。今天听友天下去到的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还挺萌的，因为那儿有一个很萌的生物，长得跟我大明哥特别像。什么呢？大熊猫。其实严格的说啊，熊猫这个称呼是错的，应该叫猫熊。意思呢就是像猫的熊，本质上还是更类似于熊。据说呢，这个误称是怎么来的？当时啊，重庆的一家博物馆展出了猫熊的标本，说明牌上是自左往右横着写猫熊两个字。可是当时呢，报刊的横标题习惯从右往左读，于是啊，这记者们就从报道当中把这个猫熊误写为了熊猫。经过我们神奇的媒体的传播，也就很难进行纠正了。所以呢，现在也是将错就错，继续把这个猫熊称呼为熊猫。现在呢，又加上了一个大熊猫。大熊猫呢，之所以是珍贵，不仅仅是因为它体态可爱、数量稀有，更重要的是，它可是有着300万年历史的古老动物。对于科学工作者研究古代哺乳动物，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化学研究表明，大熊猫几百年来它的形态构造变化并不大，而如今的大熊猫依然保存着许多原始的特征，因此呢，大熊猫也有着动物活化石之称。前不久啊，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又多了一位精灵王奶爸，就是霍比特人里面那个帅气逼人的精灵王，也是银河护卫队里面最二的反派啊。当我们的男神看到大熊猫的那一刻，完全就被大熊猫给萌化了。但是呢，我们的国宝看见男神啊，却一点都不矜持。其实一说到熊猫，可能每个人都会浮上莫名的微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将来到熊猫的故乡天府之国。来到四川啊，一定要来领略一下熊猫的萌态。先来跟大家介绍几个在四川可以看到熊猫的地点。首先呢是雅安避风峡大熊猫基地。雅安避风峡这里的熊猫啊，大多都是勇猛的比较多，需要2天左右的时间来游览。如果是为了看大熊猫来到这儿的话，可能会比较浪费时间，因为雅安作为川西的咽喉，是318国道的必经之地。如果从这儿路过的话，可以调整时间到避风峡景区来欣赏一下雨林风光和我们可爱的大熊猫。作为成都本地人的话呢，周末去游览一下景区，看一看熊猫，来个2日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外地的朋友如果专程要去看的话，可能路程上面会稍微有一点远了。再来可以看大熊猫的地点呢，就是都江堰熊猫谷野放研究中心，推荐指数4颗星。这里的熊猫啊，大熊猫比较少，但是交通便利，因为它的位置呢是在都江堰玉塘镇的白马村，距离成都市大概50公里，距离都江堰城区大概2公里。如果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再来游览一下都江堰或者是青城山。当然交通也很便利，从成都到都江堰的话有专门的客车，也有从都江堰客运中心乘坐青城山景区的环山旅游小巴，也可以到达熊猫谷，大概5块钱就可以到了。自驾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输入熊猫谷就可以找到，不过一定要看清楚是都江堰熊猫谷。这里呢也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分支机构，大熊猫呢将在这儿进行野化过度的训练研究，逐步的来适应野外的生活。在2016年，就有6只野化训练的大熊猫从成都大熊猫的繁育研究基地前往都江堰的野放中心正式入住，最终呢，这里也将容纳30到40只的大熊猫来进行野化训练。所以，如果你更想看到在大自然状态下的大熊猫的生活状态的话，可以来到都江堰熊猫谷。 2008年四川地震之后，卧龙的大熊猫啊，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搬到了雅安避风峡，而保护区内野生的大熊猫也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去的话肯定也是看不到的，所以在这里呢现在只有大熊猫的观察站，如果想看熊猫的朋友啊，在现阶段是没有办法去到四川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不过卧龙大熊猫保护区的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随着交通的便利，我们也要等等看国家是否还需要投入财办来建设卧龙自然保护区以及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接下来呢就要来到推荐指数5颗星的大熊猫基地，这儿呢就是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之前看湖南卫视的《我们来了》，他们有一期呢就是去到了成都的大熊猫繁育基地。 现在室内有3个小宝宝，然后正好他们要那个吃那个奶，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就打赏。 这黄豆要气死了， 那心跳100了。 哎呀，你看啊，多好！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彭彭奶。 这么大还要喝奶哦？我还以为是那个小 baby 嘞。 在这边来，这边就是，因为我们一会儿会把这个清扫进去。 啊，你过来。 接触，但是像今天这样的接触是很难得的。 哇，喝得好香啊！ 喝完了， 喝完了之后就把那个盆子给他，他就会自己玩那个盆子。 哎哎，袁弘后面还有一只，小心小心！ 保好保好。 大熊猫啊非常多，而且交通便利，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搞定，如果有一天的时间还可以再加上成都市区的美食和旅游，不管是成都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推荐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大熊猫繁育基地。门票价格也很便宜，大概58块钱一个人就可以了，而且呢这里是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也是国家旅游的 C 级景区。基地呢最初啊抢救留下来的6只病的饿的大熊猫为基础，并从原有的这6只大熊猫开始，从未在野外捕获1只大熊猫的基础之上，用技术创新为基础，目前已经繁育了大熊猫143胎以及214个熊猫仔，现在呢还有152只，这是2016年的数据了。其实啊大熊猫应该生活在海拔2600到3500米之间的茂密丛林当中，非常喜欢冷但是害怕热，天气凉快的时候呢大熊猫会选择在室外的活动场来活动，当室外温度来到26度以上的时候，大熊猫就会来到室内避暑。所以呢如果大家是在夏天高温气候的时候去到成都大熊猫培育基地的话呢，在室外可能很难看到大熊猫，可以到大熊猫的月亮产房以及大熊猫1号别墅、2号别墅和大熊猫太阳产房等等室内的参观点来参观，或者来咨询就近的工作人员如何能够快速的找到大熊猫。其实好多小伙伴呀、去成都玩过之后都回来跟我抱怨说景区太大了，实在是容易迷失，转来转去这是哪儿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来详尽的游览一下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 FM999 是有条不紊， FM999 是温文尔雅， FM999 是雍容华贵，FM999 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 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其实一说到这个大熊猫繁育基地，确实景区还挺大的。好多朋友也说啊，说转来转去还是没有找到月亮产房，是不是跟我一样路痴呢？熊猫究竟在哪儿啊？虽然啊，这个基地上面的地图标注的非常的清楚，但是如果大家真正走进去之后，还真的挺容易迷路的。毕竟好多的竹林大树，非常不容易找到方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快速的找到熊猫的踪迹。首先呢，进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中心之后，景区大门左手边是游客中心，一定要记住，进入景区大门之后，先要进去拿地图，上面有标注所有的景点，还有建议的路线，可以参考一下，跟着建议路线来走，也可以自由安排。地图上看起来在远处的地方，其实不仅是远处，而且是高处，是需要爬坡的。如果带着小朋友的家庭啊，不妨在景区门口来选择坐观光车，先去最远处的月亮产房，然后再步行往回走，按着景点挨个，不会错过。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 tips 啊，就是在基地大门附近有一个大熊猫博物馆，里面呢有一个熊猫国的邮政局，可以寄出盖有熊猫邮戳的明信片。当然呢，也可以在大熊猫电影院看一些关于大熊猫的纪录片，当然这个呢可能是需要另外收费的。除了在基地可以看到大熊猫之外啊，还可以看到很多小熊猫以及孔雀、鹭鸶等等的小动物，希望大家都要非常温柔的去对待。看大熊猫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成年熊猫。一号别墅和二号别墅都是成年熊猫活动栖息的场所，在这儿呢可以看到熊猫玩啊、吃饭啊、睡觉等等非常日常的生活状态。不过好多朋友啊，还是更喜欢去到月亮产房。月亮产房和太阳产房比较类似，都是大熊猫怀孕待产以及刚刚出生的小熊猫和幼年小熊猫生活的地方。每天呢也会有新生熊猫见面会，大概是在下午的2点到3点。不过提醒大家，秋天是熊猫的生育季节，所以如果你想看刚刚出生的小熊猫的话，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到。月亮产房里面的未成年小熊猫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的，这个时候的小熊猫大概都是3-4个月大，有的呢在挠痒痒，有的在翻身，有的呢可能就是默默地趴在一边大睡，非常的呆萌，非常的可爱，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可能会引起围观群众的一片欢呼。太阳产房跟月亮产房啊，都是一样非常受欢迎的地方。不过传说太阳产房是整个基地最受欢迎的地方，因为太阳产房呢都是怀孕待产的大熊猫和刚刚出生的小熊猫，也是大熊猫繁育核心区，被称为大熊猫的幼儿园。太阳产房和月亮产房啊，都需要排队进入，非常的慢，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如果时间紧的朋友呢，可以在门口坐一个电瓶车，先到月亮产房，因为这一段路啊是上坡路，然后呢从月亮产房走下来。月亮产房和太阳产房啊，基本上都是景区最受欢迎的地方，不过要等到秋天才会有新生的熊猫宝宝，因为熊猫宝宝对于光线非常的敏感，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拍照的时候一定不要用闪光灯。离开熊猫活动场啊，我们再来到小熊猫的活动场。小熊猫啊是另外一个物种，人家学名就叫小熊猫。中途呢可能你还会碰到一些散养的孔雀和大天鹅。说起来呢，这个小熊猫也是国宝，它的憨态一点都不输大熊猫，可能更加的亲人，会在你的脚边走来走去，非常热情，有的时候呢会向你走，哎，走着走着还站起来了，特别萌。小熊猫主要的活动区呢也是在别墅和兽舍附近，在地图上也会有标注，沿着步道两边会看到一些走过了的小熊猫，没准正在从你的脚边经过，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其实说到看大熊猫，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寓教于乐的亲子活动，带着小朋友去看大熊猫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亲子猫活动。性价比在这个大熊猫繁育基地呢，有近百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孩子们对于他们的喜爱自然不言而喻。这里的熊猫医院、熊猫厨房和熊猫产房也可以给小朋友带来一种过家家般的那种快乐，还能长知识。而且呢，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应该也是大家达到成都之后最方便到达也是最方便看到大熊猫的地方了。这儿呢最重要的教育功能就是让大家了解濒危物种的状况以及自然栖息地保护的必要性，还有人类的保护行为、圈养种群的基本需求和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互动交流的这种乐趣。当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参与当一天饲养员的活动，在基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给熊猫来喂食，照顾幼年的大熊猫。我有一位好朋友啊，今年去年吧研究生毕业，非常有情怀很文艺的一个女孩猫。其实熊猫啊不仅我们喜欢，国人喜欢，外国人也挺喜欢的。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来讲讲大熊猫的故事。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99.9. Hi guys, this is FM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99.9. Hi guys, this is FM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老时间老地点，也欢迎大家随时的与我来互动。今天呢，我们讲到的是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其实一说到这个大熊猫啊，最近在微博上也是挺火的。听说美国的我们的大熊猫宝宝，大熊猫宝宝，宝宝，大熊猫宝宝，宝宝，回国也是让美国的广大群众心碎了一番。而且呢，洋洋也是在美国亚特兰大生活13年的一个大熊猫，他的老婆叫伦，他们的生活呀也是过得相当的奢华。而且呢，听说他们的这个食物是由6个成员专门组成小分队来负责的，工作人员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方圆160公里以内的1500多个农场来收割竹子，而这些竹子呢也是由400多个志愿者在自己家后院种植的。这些食物不能喷洒农药，更不能生长在受污染的水源附近。但收集回来的这200多种食材里面，大熊猫夫妻啊却只对其中的20种感兴趣，而他们每周呢要吃掉整整180公斤的竹子。仅在2004年，动物园在他们日常起居的开支上就花了大概50美金，饲养成本比该园的第二高消费的动物大象还要高5倍。亚特兰大动物园曾经一度考虑是否要将他们还给中国，但是呢，公众实在是太喜欢大熊猫了，所以尽管这家动物园曾经因为大熊猫而陷入过财政困窘，但是丝毫没有动摇这对夫妻以及他们明星子女们的地位。说到大熊猫特别能吃，但是大熊猫一点都不瘦，而且啊，听说大熊猫的粪便都是香的。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女神们嘉玲他们闻过之后是如何来评价大熊猫的粪便。 它的便便都是咬碎的叶子。 咱们熊猫的粪便我们叫的就是青团。 青团， 哎，对，因为它里面都是竹叶子，没有异味的。 哎呀，没有味道的。 没有味道，是咬碎，咬碎的叶子， 没有味道的。 啊，真的没有。 嘉玲姐，你好像在分地瓜。 一点都没有，哎， 是竹子的清香味。 那你们也不要这样闻。 是真的，它清的， 它真的是国宝拉出来的。粑粑都是香的， 可以拿来泡茶。 嘉玲姐，你疯了。 国宝大熊猫啊，是一种非常洁身自好的环保主义动物。首先，它是素食主义者，虽然它自己长着肉身动物的消化系统，但是却只对竹子情有独钟。其次呢，就是其他动物的粪便啊都是臭的，但是这个大熊猫的粪便一点都不臭，的确有着一丝丝竹子的清香。 大熊猫的祖先和熊的祖先特别的接近，都属于食肉动物，但是熊后来一直保持着祖先的习惯继续食肉，但是大熊猫呢却开始吃素，最喜欢吃竹子，也会吃玉米杆啊，幼山的树皮呀、啊。关于大熊猫食性的改变也是众说纷纭，有的人说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他们的祖先呢无法获取足够的动物食物，于是就变成了开始吃竹子的杂食动物，后来呢又演变成了主要吃竹子的大熊猫。也有人说啊，是古代当人类数量开始增加的时候，干扰了大熊猫的栖息地，迫使它们往高的地方迁徙，这种动物呢就主动在新的家园采用了竹子食谱，这样呢就不用再与其他的食肉动物，比如说亚洲黑熊发生竞争。还有人说啊，是因为大熊猫的基因发生了突变，出现了对肉类反感的厌食基因，并且宣称已经快定位这个基因了。很显然，这些说法其实并不能得到所有研究人员的认可。而且啊，由于吃竹子，大熊猫的食量实在是太大，而竹子呢，富含非常丰富的纤维素，但是营养成分不多。纤维素是很难被消化的，所以一般减肥的朋友都爱吃纤维比较多的东西。一般来说呢，吃纤维素的一些食草动物，它们的肠道都特别的长，肠道里面呢也有消化纤维素的共生细菌，但是大熊猫的肠子很短，肠内呢也没有共生细菌，所以对于肠子的吸收率非常低，只有大概17%左右。为了维持能量，大熊猫呢必须一直在吃，而且因为它食量很大，也要排出大量消化不了的纤维素，所以呢凡是在大熊猫活动的地方，最容易发现的呀就是一堆一堆纤维素的粪便，散发着一股一股清新的竹子香味。有人猜测说，大熊猫是否本身会产生消化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这个消化酶呢？但是呢，在2010年公布的大熊猫基因组证实，大熊猫没有这种类似消化酶的基因。因此啊，大熊猫如何消化、利用竹子当中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营养物质，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中科院的动物研究所新进的研究也揭示了大熊猫如何借助肠道微生物来消化竹子当中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机制。另外呢，大熊猫在漫长的进化历史当中啊，也产生了一系列适应进化的特征，比如说发达的牙齿、颌骨以及尾拇指，丰富的肠壁绒毛，还有肠道菌群，来适应并克服竹子这一个特殊的食物。其实即使有这些微生物啊、细菌的帮助，大熊猫从竹子纤维素当中吸收的营养还是不是太多的，要维持积极的生活状态挺难的。因此呢，大熊猫只能过着一种慵懒迟钝、养精蓄锐的生活方式。如果你给大熊猫喂肉，它也是会吃的，但是它是不会自己积极努力的去猎取的。大熊猫没有固定的这种场所啊，基本上都是到处流浪的流浪汉，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睡到哪儿，而这一切也是为了减少能量的消耗。从大熊猫的粪便来看，其实挺能说明问题的，就是纤维素在大熊猫体内消化的不充分，基本上呢都是由竹子叶子呀以及竹汁儿块组成的。也就是说啊，这个竹叶和竹汁儿基本上是怎么吃下去的又怎么排出来，跟大家想象的粪便有非常大的差别，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而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呢还准备推出大熊猫粪便的旅游纪念品，这些含有高纤维的粪便经过清洗、制浆、漂白、干燥等等一系列的流程之后，被制成了工艺卡、贺卡、相框、冰箱贴等等，还有摆件，我觉得这挺好玩的哈。在熊猫邮局里面有一张明信片，然后告诉你的朋友这是用大熊猫的粪便制成的，你的朋友应该什么样的表情呢？好了，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走进大熊猫的世界。 划破了逆风奔驰的肩膀，不必上了信仰带上生命前程，拯救将要被黑暗淹没的黄昏。 黑风谁接着我把真理上他曾剑刻出了牺牲冒面距离的心脏， 今天今天生长踏着金刚来当 从半家会荣耀在持续被倾斜之间， 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就是他怎么样对你，你都不会害怕，你不会不开心。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通过我们跟他的接触，通过饲养员跟我们的介绍，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保护他，因为我觉得地球上每一个生物都应该得到尊重。 熊猫是在那个电视上看到的，我想在这边工作。 您现在就选择收听到的是《天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成都熊猫的繁育基地。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些比较实用的攻略。熊猫繁育基地的门票价格呢是58块钱每个人，不过大家也可以提前的在网上来订票，比现场买要便宜一些。如果来到熊猫基地是拖家带口来的呢，建议大家选择乘坐观光车，单程呢是10块钱。观光车的运行线路呢是从大门口一直到大熊猫产房，第二站是大熊猫二号别墅，下一站呢是小熊猫产房，再下一站是大熊猫的月亮产房，下一站是大熊猫一号产房，最后是大熊猫厨房。开放时间呢是早7:30到18:00，全年开放，而且呢景区是有讲解以及导游服务的，另外呢还可以请到动植物的专家。其实讲解啊比较简单，如果不是套票包含讲解服务的话呢，其实是不必要单独来请导游的。 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最好8点钟左右到达基地，是有机会看到正在活动的大熊猫的，还可以避开之后的汹涌的游客潮。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呢，在博物馆1楼大厅设有游客的服务中心，可以为中外游客免费提供微波炉加热、饮水、热水、婴儿车、轮椅、手杖、雨伞、针线包等等便民服务。而且听说啊，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里面的厕所也是超豪华的哟，沙发、休息区以及自动马桶一应俱全。所以来到这儿呢，不仅可以享受到非常完备的服务，也可以看到萌蠢萌蠢的大熊猫。方式也是非常便利的，大家可以在室内乘坐公交，到动物园公交站之后呢，乘坐198A 或者198都可以到达熊猫基地。景区呢也是有直通车的，从观展巷子或者杜甫草堂这些景区都有直通车前往，不用换乘。对于外地的游客呢，可以一天游玩多个景点，非常方便。如果大家是下飞机直接要前往熊猫基地的话呢，也可以乘坐双流国际机场大巴303路到达省体育馆站，之后换乘99路到达动物园站，或者是198路到达熊猫基地站下车就可以了。全程大概37公里，耗时2.5个小时左右。如果大家是从熊猫基地返回机场的话呢，也要打出时间富裕的。如果是乘坐火车到达呢，可以乘坐9路到达动物园站，之后乘坐87路或者198路就可以到达，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全程10公里左右。从成都市区到达熊猫基地就更加方便了。如果想打车从市区到达呢，大概费用是50块钱。如果打车觉得贵，公交车换乘又觉得麻烦，也可以购买一个一日往返的门票，就是车加门票直接送到景区，而且是往返还包含门票。具体的景区时刻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的官网来查询。 熊猫大百科，大熊猫能跑多快？ 大熊猫其实非常善于奔跑，它一天啊可以在山上攀爬越岭30到40公里，即使呢是在险峻的地带和浓密竹林之内也可以穿行自如，遇到危险的时候上树比人还快。不过正常情况下它还是喜欢坐着、躺着、卧着或者溜溜弯儿。 大熊猫叫起来更像熊还是更像猫？ 大熊猫的叫声既不像熊也不像猫，刚出生的时候啊可以发出吱吱哇哇咕咕的声音，长大之后呢就是用汪汪咩咩等来代表这个喜怒哀乐，但是成年之后啊话很少，可能也是吃竹子太忙了。 大熊猫只吃竹子吗？ 大熊猫的确主要食用高山或者是亚高山上的50种竹类，但实际上呢它也是杂食动物，除了竹子之外还喜欢吃苹果。野外的大熊猫呢也会偶尔捕食一些小动物，饲养员呢也会偶尔为大熊猫来准备适量的肉食来补充营养。 大熊猫怎么睡觉？ 大熊猫一天当中有1半的时间都在睡觉，睡觉的时候呢也没有固定姿势，能趴着睡，能挂在树上睡，木板上蜷着睡，也可以四脚朝天的睡，当然还能在出太阳的时候用一只手捂着脸来睡。 为什么大熊猫这么稀有？ 大熊猫繁育啊有3难：1发情难，雌性一年当中的发情期只有2到4天，而雄性在人工饲养的时候却迟迟不发情。配种受孕难，由于发情期短，雌性的排卵很难掌控，所以人工受孕也很难。再加上大熊猫宝宝发育程度低，如果是双胞胎的话，雌熊猫只能选择一只来养育，所以大熊猫非常稀有。 我觉得人类要保护我们的环境，那环境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野生动物、我们的生态、我们的大自然，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熊猫已经是非常非常稀有了，那如果我们还不保护的话，那很快就会消失了。 保护不仅仅是因为它可爱， 更是因为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全世界的野生大熊猫已经不足1900只了，每一只大熊猫都是大自然的恩赐，爱它也是爱我们的未来。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对着标本去认识熊猫， 保护大熊猫离我们并不遥远，爱护森林，不乱砍滥伐， 珍惜大自然， 保护大熊猫， 我们来吧。 成都啊，不仅仅大熊猫可以看，也可以体验一下掏耳朵大法，也可以看一看川剧变脸，或者呢到宽窄巷子喝一碗盖碗茶，逛吃逛吃，逛是次要的，吃是主要的。好了，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将继续走进成都，一起来看一看成都有什么好吃的。好了，这里是天游天下，我是梦阳，明天再见喽，拜拜。 自由的鸟，他们飞翔在爱，无影的蓝天上。 过快红灯的路口，我们大笑着一起回头，不用刻意做些什么，两颗心就会满出来快乐。想起来怎么想，笑得美好，大的感动，习惯了多少个秋天。 下片的电影只能重播怀旧，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猛烈冲撞后裂了缝，永远都不会懂什么叫认错，还想爱却掉你的眼红了。